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吴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早安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早上的七点钟，今天是五月九号了喂。 呀呀呀， TGIF 又是 Friday 了， 也没错的。 OK， 那要说到呢，今天过后就是一个 long weekend 了哈，因为星期一呢是这个 reset day 嘛，对不对、 yep. 所以各位就可以好好休息。 是的， 当然、我也知道了，就是有那种一天的 long weekend， 你不知道去哪里好，然后重点是、假期又有很塞车的情况，所以就感觉上会有一点点害怕要出门这样子的。 我自己本身有时候 long weekend 就不会特别 plan 什么东西，我就宁愿宅在家里面， 好好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嘿，一整天是一种幸福啊。 OK， 那我觉得说就是大家在这个 long weekend， 你可以考虑在今天晚上去完成你想要做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去吃一餐烛光晚餐， 哇 啊，今天可以去吃，吃了之后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休个三天，到星期二再开工这样子的。 我觉得真的成年人太需要充电了， 充电就是去个 picnic 啊这样子。你会去 picnic 吗？ 应该还 好。你有去过吗？你好好的去一个公园坐下来铺一个毯子在上面吃东西吗？ 我以前在格兰丹的话会去到海边 picnic。 哇，海边啊， 真的那边 格兰丹 很 多海边是吗？ 还蛮多的，然后我们就只能会买一些 pizza、会买一些饮料、 所以不是自己准备那种 sandwich 过去啊？ 懒惰 哦，所以是买啊，全部 是 就等于下面吃外卖这样子啊？不是不是是是吗？ 那也是，但是 没有我的印象中的 picnic 是那种做好 sandwich 啊，不然就做好一些鸡排啊等等这样子，就去那边、 你的 picnic 重点在于食物，我的 picnic 重点在于你铺了那个草席了之后坐在那边。 我的 picnic 在于跟谁一起。 哎呦。 OK， 可以考虑去拼练一下。讲到这样子，选了个选 Beyond Chen， 能选呱呱练习生。最近我们看到徐艺洋啊，也就是黄子韬这个老婆，上了这档节目去分享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怎样的 呀？ Yeah， 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去养了一个宠物嘛，到底谁会比较受到这个宠物的爱戴呢？ 其实主要是讲到说在感情里面了，这个只是一个比喻，讲说就是黄子韬在感情里面会比较注重讲说，谁赢谁输这样子，但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徐艺洋赢，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黄子韬有的时候就默默的去付出，然后最后呢讲说，怎么最后是你赢的这样子，来听看吧。 可能胜负欲会比较强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家的狗狗，他一定要确定那只狗狗更喜欢我还是更喜欢他。但是呢，就我为什么在这个事情没有胜负欲，是因为我永远都是胜利的那一方，我就是永远去做喂他零食啊，就那种。渐渐的，狗狗肯定跟我更亲嘛。 狗可能觉得说，这个是上位者。这个只会减 脂， 他这个只， 所以就是讲说在恋爱里面非得争个输赢，当然 OK， 这个没有对没有错，如果讲说你们的相处模式是这样的话是 OK 的，只不过可是大家就会讲说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黄子韬经常就问徐艺洋你爱我吗，或者说就是他没烦他之类 的。可是我觉得男生这样子问的话很可爱啊，因为我们女生呢就很喜欢反复的确认说你爱我吗，可是如果这换位思考或者是换角色的话，我就觉得男生这样问我们女生很有安全感。 可是如果你是每天这样子被问，你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耐烦吗？ 不会， 不会咩？ 我觉得很 sweet 啊。 真的咩？ 就是好像那男生在跟你撒娇，或者是在好像小奶狗这样子。 我觉得通常这种是暧昧期，他会觉得 sweet， 然后到后面就是你可以不要再问了嘛，烦 没有啊，我觉得一直问的话，我 OK， 我确定。 OK， 我们希望 Kelly 凯欣以后男朋友会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肯定我会把他 train 出来 了。train 他，你以为是什么狗狗啊？ 没有，也是可以 train 他，男朋友就是要养出来的。 Hello， excuse me， 来听歌友来自丁晨鑫的 Jet Selection Beyond Chen， 优选呱呱练习生啊。我们要说到这位算是朋友吧，我的朋友 男神呢，对我来说 算是我朋友，因为我们认识哦。 OK， 你们去了大街拍了很多的影片。 对呀，王嘉尔啊。 OK， 这一次发了第二张全新的专辑叫 Magic Man 2 嘛，那我和炫的团队呢就这一次特地飞来去曼谷去进行这个专访的。 OK， 当然我们看到讲说就是这个文字版的访问呢就已经上线了，在这个炫.com.ny 的官方网站哈。那说到呢这一次他讲说 Magic Man 2 呢，很多人问他其实你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其实 对于这个专辑呢，他没有所谓的灵感，因为这个就是他的经历，然后他天天都会写日记，那他就把他的这个日记里面的内容呢就写成歌曲 express 出来这样子的。 对，然后他就讲说呢，其实这个 Magic Man 出是更像是一个交代来的，他像去反映出他整个的内心过程。因为他认为呢，就是说在面对一些负能量或者是越界的行为的时候呢，就必须呢坚守自己的底线。 是的，因为连我妈妈都会问我讲说，哎，王嘉尔不是有抑郁症吗？我讲说 OK， 这个是去年或者说在之前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是因为经历过了那段时期才可以写得出 Magic Man 2这张专辑这样子的。就里面都是他的这个经历啦，包括说对人啊，对事啊，对父母啊，对爱的人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心路历程啦。所以在里面听的时候，可能你可以感受到很多情绪啊，满满的情绪是溢出来的。 OK， 对对对 啊，目前就发了几首歌曲了。 OK， 我们看到有 High Alone 啦，有 GBAD 啦， OK，然后那时候在这个泰国演唱会就唱了新歌嘛，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接下来在 Magic Man 2这张专辑里面还可以听到哪一些歌曲啊。想要看到文字访问的话呢，可以去到shen.com.ny 的官方网站去找一找来看这样子的。当然接下来影片也会上线喽， 赶快去看吧。 是 这个选 Beyond Trend， 长大就意味着有责任感啦，有各种 responsibilities 要负上哈。刚才讲完了王嘉尔之前的，就是因为工作很长时间 OK， 就是没有机会去跟自己对话或者跟自己和解这样子，有了这个抑郁症了。最近我们看到呢，这个女团的成员来自 50/50 的 Kina 呢，她就因为健康亮红灯了，所以这个公司就宣布讲说，她接下来本次专辑的所有活动她都不会参与的。 呀，她自己本身呢就会处于在一个需要充分休息的状态，还有恢复健康的这个状态啦。所以很可惜这些相关的活动都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影子。 不过没关系啦，我觉得说休息健康还是最重要的。虽然讲说他自己应该也很想参与，然后粉丝们也很想见到他本人，但是大家都要体谅一下啦，毕竟爱豆也不好当，你知道吗？他们每天飞这里飞那里打歌，然后练习，或者说又练歌等等这样子的。我知道很多粉丝们可能都等了很久，讲说要见他们本人一面这样子。但是这个公司他们就做了慎重的决定，才讲说 OK， 不要让 Kina 去参与这一次专辑的活动了。不过接下来如果他这个健康状况恢复了的话呢，说不定还是有机会可以见到他的。 是是是，因为绝对呢，健康呢还是排在第一的，好吗？ 没错啊，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他下次的回归吧。 呀，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好可以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多多休息呀，有充足的睡眠呢。 是啊，来听 50/50 的新歌 Pocky，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练习生， 酷炫呱呱练习生。昨天在酷炫的 YouTube 有全新的影片上线了，是我们跟这个女团 Gem Blue 幻蓝小熊的访问呐。OK， 是的， 那看到讲说他们其实有很多内幕呢，是我们不知道的。首先讲说要跳绳，每天早上6点多起来跳绳，跳一个钟。重点是还要被监督， 对，每天都是超级无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长达16个小时，你知道吗？ 是的，然后重点是，就是因为出门了嘛，没有父母在了嘛，所以就要自己学会就是做家务啊、洗衣啊、做饭这样子的。但可能很多成员很小就开始当练习生了，就没有学会这个技能，所以就是互相照应这样子啦。不过当时的情景还蛮搞笑的。 宿舍完全不会洗衣服，不会任何 东西。对，他们是其实， 我知道你是厨神，对不对？ 对，他这个被我们吓到，因为我那时候刚 十， 我那 13岁啊， 我这什么都不会做。他说你不会哦，不是这样洗衣服，是这样子洗的。 担心这样的， 对，还可以那个我们煮菜的那个东西， 这个 也不会开哦。姐姐，这个坏掉了，坏掉了，看一下，对，第开。 反正就是在团里面有一个讲嘞，妈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对，要不然 呢，这样啦， 就是生活没有办法就是处理好呢。 自理，可是他们也，我觉得说很棒啊，这个系统，他们会轮流给就是其他成员煮饭吃，两个人一拍，然后会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打理这样子。到现在应该，我觉得说大家都就是怎么说，做得很棒了吧？ 是，所以你看到其实他们不单单是有那些光鲜亮丽的一面，私底下他们还是过着那些很普通人的生活，还是需要自己去自理这些东西的。 是 OK，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影片《酷炫好朋友》第37集跟 Gem Blue 的访问，在酷炫 YouTube 已经上线了。记得看完之后呢，留言告诉我们，哎呀，哪一个成员是你最感兴趣或者最吸引到你的这样子 ？OK， 也记得要 Like Share， 然后打开小铃铛喽。是这个炫 Beyond Trend， 酷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 Go。 选渣渣考核官， 入选渣渣考核官。今天八点钟啊，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关于友情啊。 是的，因为呢，相信大家在友情之间呢，都有很长会揪一起聚会，或者是有很多的 party 这样的概念嘛。可是如果今天你身边或者是你的那个朋友圈里面有人很爱放鸽子， 就讲说 okay, 就是放飞机，我要来，结果 last minute 就没有出现这样子。Okay? 我个人觉得很扫兴啦。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能不能接受，就是朋友放鸽子，还是你自己本身你会因为朋友放鸽子呢而主动疏远他呢？ 就是他放了两次鸽子，就是 last minute 讲说、哦，我又不能来了，这样子你就不要理他是吗？ 对，我觉得有些人真的会慢慢疏远或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为觉得说这个人不 steady 这样子，是不是？ OK， 那你会这样子做吗？你会因为啊别人每次放你的飞机啊，放你的鸽子啊，你觉得说哟这个人不 steady 啊，我要慢慢疏远他了，还是觉得说哎其实他是我朋友嘛，没有关系啦、就原谅他啦？ 呀，你们 不放我鸽子，放谁的鸽子嘞？ 呀 ，WhatsApp 进来 ，Welcome DJ 发一句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I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Welcome DJ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的分享。0169988889可以 WhatsApp 进来哦。 谁的选比较真？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呐、啊！你会因为朋友经常放你鸽子、放你飞机而主动疏远他吗？还是觉得说其实还好呢？放飞机是很正常的事情。 哇 ，Kelly 开心哦，就是属于那种会主动疏远的人。 主动疏远 ，S N 就是就没有就好了。 嗯，我会慢慢的，就是久一两次，如果他再继续放鸽子的话，有可能就不久了。 哦，可是会影响。OK， 你。揪不揪这个是就是你的意愿嘛，这样它会影响到你们的友情吗？ 我 就比如说下次你们在见面的时候没有这样多话讲了、 因为友情就是你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会更加的升华、 okay. 你明白吗？就好比如说如果一般的聚会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来到一些有特定人数的聚会，我们必须凑齐人数的， 比如说有人 打球 哦， 要不然就是你去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射击可能需要一定的人数啊，如果他突然间放鸽子会影响到大家的行程的话，那我觉得真的很扫兴。然后我觉得做我一个朋友信任或者是信用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今天如果你答应了讲说、OK 我等下会出现啦、这样子，然后你突然间讲说sorry 啊我不能来了啊，这样子 对， 就感觉上让人家觉得有这个期待值拉得很高了，然后就突然间你有没有出现这样子， 就是我宁愿当我在揪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OK 我还不能确定，我可不可以到比较靠近的日期我再跟你 confirm， 那我觉得这种的接受程度还 OK， 因为你先讲了 对， 因为有些人哦，我发觉啊，就是有些人会喜欢讲说哎 话大理 我可以来的，我一定可以到然后他到时候来讲说哎呦 sorry 哦，我有东西做， 真的 我早就安排了，很早安排，你不会讲啊哈 就不要让我们觉得说哎整个局是有你的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各位自己在答应别人的这个邀约的时候就要有分寸一下了，如果你真的不能的话就提前跟人家讲说 OK 当天我可能会忙我可以来的话我就来，如果不可以来的话就对不起 sorry 啊、你不要临时放飞机了对不对哈，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讲说朋友经常放你的鸽子放你的飞机，你会觉得你会主动疏远他吗？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经常放你的鸽子、last minute 跟你讲说哎呀我不能来了，这样你会主动疏远这个人吗？ 来 Kelly 凯欣本身是绝对会的，因为我觉得信任非常的重要。那 Chris 怎么样呢？ 你不用问我会不会啦，我朋友圈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人我们中学 gang 里面呢有一个朋友是每次他 OK 你不懂会不会出现的，他可以形容为讲 讲 Red Pokemon 不是，他是那种会突然出现突然不见的人、 oh. 就是说他会跟你讲说我等下可以来，然后 last minute 他讲说我在家里我不要来了啦，我讲说我已经回家了咯。 你每次揪他的时候你不会 expect 太多咯 就是没有抱太大期望，可是他就来 他来就来，不来就不来这样子咯、然后他有时候会真的是 OK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吃饭，我们去吃火锅，吃完火锅了我们讲说我们去谁家聚聚这样子咯，聊聊天或讲说玩一些游戏这样子的，他说 OK OK OK， 然后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怎么还不见了呢，然后我们 text 他说我在回家了咯我现在来啊你们玩见了 哇 所以到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没有 expect 了，就想说哦，他哎，今天他没有出现嘞，没有出现。 我觉得这种多人的局还 OK，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他一对一出去的话，你肯定会生气吧？ 一对一肯定会啊，可是一对他就不会这样啦，一对他给我骂， 真的？ 他不敢啊。 可是有些人就是会过分到，就是即使你一对一，他们还是会放鸽子的那一种。 是啊，可是幸好这位朋友不会啦，但到后面我们就已经是那种哎。他就这样的性格的 ，OK 啦，我们也不会主动疏远啦，主要就是，把他当做他是这样子的性格咯，因为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的嘛，对不对？这样怕的就是这一方面咯。 是的，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能不能接受，就每次放鸽子的朋友呢，还是会主动疏远他呢？可以 WhatsApp.com DJ5G 号码0699888889来跟我们分享喽。 手机可选 Beyond Trend， 入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到说关于朋友啊，如果他一直放你飞机或者放你鸽子的话，临时。时不出现，你觉得你会慢慢主动疏远吗？ Kelly 凯欣本身是会的，那 Kristen 完就说：“哎呀，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白灯的啦， 对， okay、 他有他白灯的啦，哎呀，他这样子就这样子啦，不要理他啦，这样子的。”OK， 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 早上好，我觉得就是好像如果他一直放我鸽子的话，我肯定就是没有说对他疏远啦，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会有就是友情会有出现裂痕这样子啊，所以我也不会有那种疏远他啦。 怎么说，朋友毕竟是朋友嘛，就算他放你的飞机，他也是放你飞机的朋友啊。那用得好，他都是我的 friend， 所以就不要做到这样绝。 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会觉得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都应该双向奔赴啊。 对啊， 应该一个邀一个主动邀约，另外一个要有回应、啊。 这样这个时候你就要主动去找一找他的优点在哪里啊？比如说他今天他的缺点是每天放飞机，可是你要找一下，可能他的优点是他比别人早到，如果他真的有来的话啊。 那我觉得。他放飞机的那个几率更高啊， 或者讲他会请吃饭，他来的时候啊，就要找一找他优点咯，对不对？ Okay. 可能他也是在包容你，你不懂，可能他在包容你，讲说你经常讲话很大声，讲说哟，怎么你每次没有来啊这样子，他可能心里也是不舒服，可是他心想，哎呀，他是我朋友来的，不要讲得多啦。 所以我觉得要主动沟通哦。 是哦，所以你就要找他讲话咯。 也可以啊。 所以 Kelly 凯欣，下次如果有人放你飞机，就要找他聊天。 OK， 没有问题。 你要 call 他，直接讲说，哎。 好嘞， 准备来。 好嘞， 请我吃饭。 没有错，可以哦。 这个选比较真。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如果你的朋友一直放你的鸽子的话嘞，你会怎样做？你会不会主动疏远他这样子的 ？OK， 凯欣会主动疏远、哦。 OK， 现在我们达成一个共识了嘛，对不对？他是你的朋友的话呢，那你就要好好的去跟他沟通。 对，但是如果他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也很难，因为你聚会就是要增进感情啊。 对啊，对啊，可是就是你要跟他讲，我讲说，哎，如果你一放我飞机，你可以不要放飞机嘛，你下次讲不要来就不要来，你要来你就一定要出现这样子的 ，OK。然后跟他讲说，如果他下一次放一次飞机，就请你吃一次饭。 哇， 我想说跟你看一场电影， 好像我们的勾选的那个 rules 嘛，迟到就要请吃饭， 差不多是这样子啊，这样子一个概念，不是讲要给他怕，主要是让他会觉得说，哎，我一个担当在身上这样子的。 Be responsible。 这样你会，哎，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会经常会拉你去看电影，比如说那种惊悚电影这样子，因为他知道你不可以看， 不能 比如说你是那个放飞机的人，如果想说 OK， 你放我飞机一次，你就要陪我看惊悚电影。 哇，我朋友一般上不是很敢了，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就是在我去到电影院让我去看买到那个 ticket 的话，就去那边才买票这样子， 我还是会进电影院的，我还是会陪他们一起 看。你上一次看比较惊悚的电影是什么时候？ 大学时期 啊，就很多年前了，五年前至少、 对，大概十个人左右一起去看， 十个人，然后 OK 啊，十个人应该不怕吧？ 怕 没？ 全程关着眼睛，好像小童教的那样。 我觉得恐怖的是那个音效吧。 音效跟 jump scare 的时候， jump scare 这样子，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还好啦。 呀、我觉得这个还算 OK， 因为他们是比较 Final Destination 是血腥一点点，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说那个剧情还是很让我期待的。 是的。 OK， 说到这一次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呢，讲述一名大学生叫 Stephanie， 他一直有这个重复出现的噩梦，然后呢就要拯救家人嘛，对不对？因为 Final Destination 最后都讲说大家都会没有办法逃离这个命运这样子，他就找了这个唯一能打破这个循环的人呢。如果你想看到这部电影的话呢，赶紧上到 GoShen 的 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的电影首映邀请券喽。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将会在5月15号惊悚上映喽。 所以 GoShen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5、6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R My Choice。 选吃瓜学会。 勾选吃瓜学会第二季正式完结啦，特别感谢所有嘉宾和学生们带来了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对呀，没有你们的爆料，我们怎么能吃到这么多大瓜呢？真的太过瘾了。 当然还要感谢勾选所有台前幕后，不管是勾选吃瓜学会全部五集的影片，还是勾选送你吃瓜到夜市摆摊，大家辛苦了。 最重要的是感谢一直守在屏幕前的你们，是你们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坚持做得更好。每次看到你们的留言、点赞和分享，我真的很感动啊。 记得继续关注勾炫的 IG 和 YouTube 频道，或许第三季很快就会回归了呢。 期待未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吃瓜，吃瓜无罪，吃瓜万岁。 勾炫 Be your on track。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勾炫西西应援队， 勾炫西西应援队呀！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些好消息了。9点钟，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啊，是关于升学啊。你记得当初你拿了 SPM 成绩，或者刚刚拿了 SPM 成绩的你 ，OK 啊、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吗？发生过什么趣事让你很难忘的事情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89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 text 或者 voice message 都可以的。OK， 让我回想起了我当时拿了这个成绩之后刚毕业的时候啦，我那时候真的不懂要读什么 course， 我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去想要读什么东西。 可是不是在你还没考 SPM 之前就有很多的那些 education fair 的吗？ 是啦，可是那时候没有想象多，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我在18岁，我读了 SPM 第二年我还有继续修读，我是读统考嘛，那一年我是有比赛，所以我到很年尾考完试的时候我才正式开始想。然后其实有一个趣事是我当时差一点去读这个culinary， 就是读东西了， 烹饪的， 对，烹饪。OK， 然后我差一点啊就真的是去了那间学校了，然后后面就跟父母商讨了，讲说还是不要了，就读就是自己有其他选择的话就读其他科系。 是什么让你会有想要读 culinary？ 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开档，就是有开个小档口卖那个 rap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喜欢煮东西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不如这个就是可以当做一个专业去学习这样子。 哎呦可惜咯，你最近都那么爱做早餐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吃到更加升华或者是更加精致的早餐类。 如果我当时读你就看不到我 那也是 你就完全不认识我 那也是， 我应该不懂在哪个餐厅做 厨师这样子 OK 啊，我就可以吃到你的手艺啊， 不知道啦OK 那有什么趣事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可能你要读其他 course 啊，但是没有读成，或者可能要出国没有出成，或者有出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6，谁的个选 Beyond Trend 选七夕应援队。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到关于升学嘛，对不对？那不管是什么升学的主题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01699888889的。看到这位朋友呢来讲说虽然讲说他不是拿到 SPM 成绩要进大学，但是他讲说最近进了中学一个很喜欢的这个学会，叫扯铃学会啊，以前就很喜欢了，看到好像很帅这样，所以就一进了中学就选择进这个学会这样子。 我觉得不管是在中学时期还是大学的时期，除了学业本身之外呢，你们去参加这些社团的时候呢，会让你整个大学生涯呢非常的充实，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很精彩，你知道吗？ 对啊，我以前也学过扯铃，因为那时候我在13岁的时候住的宿舍，然后我宿舍有一班人是很喜欢玩扯铃的，每一天在那个广场玩扯铃玩到半夜12点这样子。 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扯铃超级无敌帅。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宿舍是11点半熄灯嘛，然后我就每天晚上熄灯过才回去。 哇， 就学了啦 ，OK， 然后有学怎么抛啊什么这样子，但就最后没有学到。我记得我学到两个，就可以放两个扯铃，但三个我就不会了。 没有，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去玩那个扯铃，就是我单单抛我每次都接不到，然后我每次觉得很帅，就是他们会转身的那一种。 你是自学还是有人教你？ 就是没有特地的学员教，但是他们基本上有些人都会的嘛。 OK， 可是我们就随便玩一玩这样子。 所以最后就学的怎么样？ 就放弃。 放弃。 好难哦。 这种东西是看天赋的啦。 真的，我是觉得看 天赋。这位朋友会很有天赋。OK， 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你的升学之路上面都发生了什么趣事啊？01699888889，谁的个选 Beyond Trend。 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分享到呢关于你的升学之路啊，上面呢都有发生些哪些趣事这样子的，我可以让你没有办法忘记。我们来听看今天这位网友呢他 WhatsApp 进来的分享吧。 我最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 SPM 成绩已经出炉啦。然后呢，其实我想要继续升学，我想要练的科系呢是 Mass Comm。我其实在等着这一个成绩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我很怕我自己的成绩会考不好。当成绩出炉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放下心头大石，我已经放松了，因为我的成绩已经通过了，所以我可以继续的想要去练我想要读的科系啦。嗯， 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拿了成绩之后呢，就有那种好像你六年来的考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准备收割吗？ 因为我觉得读 SPM 的时候有一个很压力的地方，是你要把一次过学完的东西就都用出来。 真的 OK， 说到单单华语的话，名句精华你要从 Form 2到 Form 5都一次过背完， OK， 多么的辛苦，你知道吗？ 幸好那时候我是背到，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你要 memorize 很重要。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到后面你背的话，其实你基本背不到多少啊。你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听哦，你大概记得他意思是怎么样，然后有背过的话我觉得你复习容易，但你重新背就真的很难。所以呀，就像这位朋友讲的这样子咯，就拿了成绩之后算是放下心头大石，但其实真正的考验呢在后面。 对，我觉得每个人生经历或者是时间点都有不同的考验。那我觉得得到了 SPM 成绩之后呢，你的考验就是哎，到底升学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跑。 像他讲的要去读 Mass Comm， 那就好好去研究一下 Mass Comm 哪间学校你想去，或者说想去哪一个国家啊，就可以去找相对应的 course 这样子啦。比如说之前我差一点去英国，这样没有去到啊。 我也是差点去 Australia， 没有去到啊。 来，你去旅行去好啦， 不一样的嘛，念书不一样嘛， 要下面住啦，是不是？ 对， 而且下面住你没这样喜欢，你比较喜欢马来西亚生活嘞。 未必， 未必啊， 你要先尝试才知道。 主要那个 money 要很多、啊、就努力，你就拿 sponsorship， 什么东西 scholarship。 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南洋的 ABCD Selection Beyond Chan 勾选西西音乐队。今天我们分享到关于升学之路上面的那些有趣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忘怀，或者说现在你正在经历这哈升学之路，刚刚拿了 SPM 成绩准备要选科、OK， 看有什么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也算是好消息啦。 OK， 我上来听看这位朋友的声音吧。 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我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春联欢盛会的这一个社团，认识了一群很好很棒的朋友，然后我们经常就可以一起出去玩啊，走咯去任何地方，跟他们相处很开心。 是，这个是昨天我们访问啊的这个学生之一啦哈，他们最近就有办这个舞台剧，也是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办的，就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 event 这样子。那这一次就有这个舞台剧啦，叫破镜的。那他就分享到讲说，认识了这班朋友呢，其实在升学之路就是里面呢，就是说很有趣，因为 真的 怎么说，有人跟你一起追梦吧，或者说有人跟你一起完成一些你们都有共同目标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就对于中华文化这部分呢非常的感兴趣啊，好像你自己本身如果喜欢打球，那你就参加那些球类的社团。 对， 你自己本身喜欢摄影，你就参加摄影社团。 对、啊、 我相信你肯定找到同类人的话，你的整个兴奋程度跟你的那个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你找到自己喜欢的兴趣的话，我觉得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有很大的一个怎么说改变， 而且我觉得有 可以影响你的 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你。 对 呀、 啊，就是你要做东西的时候，你会想着哎，我有这个东西我要完成了，所以我就要好好的去经营这样子、 yeah. 啊。所以各位就是可以找一找自己喜欢的社团，除了讲说 cos 之外这样子啦、yeah. 啊。马上来听歌，有来自告人的好不容易，谁的歌选 Beyond Chan。 勾选 Rising Hour， 其实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会有一点害怕，讲说就是我身边的人真的是这个人吗？比如说 Kelly 凯欣、哦、现在他真的是 Kelly 凯欣吗？因为在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呢，他们有一幕是每一集都会有的，就是他们有做那个人脸的面膜，就你、 okay. 你套上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就是化作另一个人的样子这样子。 OK， 然后很恐怖的，他每一次、哦、一完成任务了之后，他就会撕下或者扯下这个面膜这个面罩这样子的。哦 哟，所以你担心我是那个表里不一的人？ 可能你是 Tom Cruise 哦。 哇，哎，其实有可能呢、欸，大家其实知道吗？我有那个特异的功能呢、啊。 Tom Cruise 比较小只，Tom Cruise 没有这样。 我可以就除了就是面具之外，我的整个身材也可以进行一个改造啊。 想要压缩？ 哎、欸，没有啊，你没有看过那种充气的那种 six pack 之类的吗？ 啊。哦、重点是现在没有，没有，他小变大容易，大奖变小哎、欸。 就是我还没有就是穿那个， 请问你是压缩饼干吗？ 也有可能啊，很难说，我有一个怎么说超能力呢。 OK， 各位可以继续看起来 Mission Impossible 的 Final Reckoning。 当然如果你想赢到这个戏票的话呢，赶紧上到勾线打电话参加游戏啊，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的 Final Reckoning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喽。 是的，这一集呢绝对也是由 Tom Cruise 主演啊，从深海哇到天际高空啊，一边逃命一边拯救世界，谁不想看？详情条规浏览勾线的 NY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将会在5月17号任务启动。 这个选 Be on track。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收到的第一首新歌，有来自这个女团叫 Fifty Fifty， 带来这首歌曲叫 Pookie。 是的，我之前最熟悉他们的歌曲就是 Cupid。 没错的 ，OK， 那这首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次他们发了第三张 mini album 啦，叫 Day and Night。那其实之前我们有讲过的，因为之前我们就听过这首歌曲叫 Perfect。Crime 嘛， yeah. 我们还有讲说他们的预告很特别，是讲说怎样去犯罪的，对不对？ 呀、yeah, ，有很多那种犯罪的一些 一些元素 啊之类的 在里面的。OK， 这一次呢，这首歌曲《Pookie》呢是这个 album 里面的 title track 来的。等下我们会听到完整版。至于呢，在这个 album 里面还有 Adonis 啦、Work of Art 啦、有 Perfect Crime， 我们之前听过的。另一首歌曲呢叫 Heartbreak。除了这两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一首歌曲叫 Midnight Special， 之后大家可以去到他们的 album 去听一听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他们近期也是有去做了这个 MV reaction 关于 Pookie 的歌曲，我们马上来听。 这个是什么？对，三，안녕하세요 ，Fifty Fifty 입니다。 지금너가총싸서내가이렇게힘든거야。 어머，어머여유로워요태나씨왜이렇게여유로워요저는지금이렇게힘들게살아 因为他们这次 MV 里面呢有很多很多 CG 的场面，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有看过，也会被惊讶到这样子的。OK， 对的，没有错。 所以各位等下在听了歌曲之后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 MV 这样子啦。马上来听 Fifty Fifty 的 Pookie 吧，小的歌选 Beyond Trend。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小蓝背心的《目的皆是你》。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有来自这位韩国女歌手坤金啊的新歌啊，叫 How Have You Been。 对我来说，她是一个 OST 女生来的，唱过很多很好听的 OST， 重点是她的歌曲呢都会让你很有画面感。 是，我们直接来盘点一下到底她唱过什么样的 OST 吧。 OK， 首先有今天要讲的这一首歌曲叫 How Have You Been， 她最近呢就有一场 live session， 一起来听看她 live 的表现吧。좋아한다말하겠지예전처럼서툴지는않겠 OK， 等下你听这个正式 studio 版的时候，你可以听看有没有差别。我是觉得差别真的不太大啦， 那个声音 是的。 OK， 最近他也很勤劳发歌了，包括说五天前呢就这首歌曲 Let Me Go 的 official MV， 来听看。난기억하고싶어이마음을오래도록돌아갈수없게누구보다아프겠지만是他的歌会听着变 emo 去的， 真的 听着听着你就 emo 沉醉在里面，然后就不想要说话的感觉， 真的。还有这首歌曲也是三个礼拜前刚发的 Love and Hate。 아프게말해 那他在去年2024年呢也获得了 Korea First Brand Awards 里面的 Female Vocal 啊，可见实力是杠杠的。 马上恭喜， 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吧。 How Have You Been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深的消散人潮。 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啊，也是 OST 哦，有来自 Aespa Winter 演唱的 OST，wow. 来自 Resident Playbook 这部剧里面的 OST 叫 On Such a Day。 呀，马上来听听。 很 sad 哎、欸，平时看明德就是活泼活泼，这样突然听到这样 sad 的风格就很不习惯。那今天我们也来就是看一下明德都唱过哪些歌曲啦。这首 cover 是在 S8 的 YouTube 上线过的，来听看。 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是破了5 million 的 view 哎，这首歌。 对啊 ，OK， 四个月前发的一个 cover， 大家可以去找起来，在 SBA 的 YouTube 就可以找得到了。那之前他也唱过不少 OST 啦，包括说有这一首《혼종유수》，来听看。声音啊， 真的反差感满满呢。 平时很可爱这样哦，他 set 起来哦，女人味是拉满的。 哇， 我跟你讲， 治愈系女孩。 是的，所以马上今天就来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歌曲《On Such a Day》，选了个选 Beyond Trend。 暴躁，趁火力全 打爆，多选 Rising Hour。Rising Hour 要提醒各位啊，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古轩最有魅力老师大选拔吗？ 是的， 这次我跟这个 YYY 莹莹呢就去到了他与 MTV 去拍摄这个影片啦，去问一下在那边的学生们他们心目中最有魅力的老师都是哪些哪一位这样子的。OK， 我们得出的结论呢是有位老师叫 Sunny 老师啊。OK， 他反差感是拉满的啦，重点是那一天我们真的跑遍了整个学校去找 Sunny 老师，然后就是也有问了很多同学讲说，哎，你们觉得Sunny老师就是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这样子的。 对，但是我看你们汗流浃背耶，好夸张哦。 我跟你讲很夸张，因为我们到后面呢到 East Campus 的时候我们大概走了大概 一个小时。 没有一个小时很夸张，一个小时那个学校这样大。 因为以前我走完我的学校哦，整个 campus 需要2.5小时耶。 你 绕 吗？我们不是 绕， 我们是去一个地方，我们大概走20分钟这样子。重点是因为很晒，那天真的真的很晒。然后 YY 莹莹他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他已经要伸手出去打车了， 真的吗？ 就是拦住那些学生的车，讲说：“哎，你可以载我过去 East Campus 这样子。”他已经在做了哦，在做了哦。 然后结果没有学生要载他， 那个人 blah blah 讲说：“哦，没有要去那边这样子，被拒绝。” 哦 ，so sad。 OK， 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影片，已经在过线的 IG 上线了哟。 哦，刚刚他问我怎样喜欢吗？ 我喜欢。帅，真的帅， 有一个， 这是 什么？ 哦， 哇，蛮有， 人美心善，他角度也是 OK 的，也是挺好的，是比较反差一点。 一分到十分，你打几分？ 10分。 哇，是不是的？ 山 妮老师看着的啊， 他人哦，你看他样子哦，他是很秀。大家一开口说很温柔，很温柔的、 哎，究竟有没有很温柔呢？你就要自己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在过去的 IG 已经上线了，赶紧去留言起来，告诉我你觉得有魅力的老师都是哪一位这样子啦。 带他的 IG， 带他的 IG， 是这个选 比王真。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嗨哟，我是 Kelly 凯西。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飞道儿的《你会来看我吗》，也是我们这一次歌选魅力伙伴 Star Fortress 主办飞道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站，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申请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可以透过 mydubbookmyshow.com。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噪，趁火力全打爆，歌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耶耶！今天是星期五 ，TGIF 的位， 好开心啊！终于 Friday 了， 星期一是 Saturday，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 long weekend 呢。 Yeah，and then 我这个 weekend 也会过得非常的充实，因为呢星期六呢也是这个林俊杰的演唱会， 哎呦，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而且难得呢，我们就是国选 MC 也会聚在一起。 啊对啊，我们啊，因为有两位成员生日啦， 哈、 啊，所以我们就会啊久违的聚一聚，因为我们前 MC 们好像也很久没有见面了， 哇，感觉。 有见啦 ，at least 大半年，我觉得。 对对对，有见啦，可是就没有全部人就一起这样子。 很难啊，大家都很忙 啊，尤其是 Kristen 温阳啊。 还好啦，最忙的不是我吧，是阿九吧？阿九还要接孩子什么的。 对呀、啊、对呀、啊。 是不是、 啊、 他想说、嗯，哎呦，我现在早上起来过后，我就要 on air 完了之后，我就要去接孩子放学这样子。 哎呦，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得可以遇到这种机会。 对啊，而且我们本来玩剧本杀。 完不成， 因为 不够时间， 对， 全部要看林俊杰， 没有办法， 是 林俊杰难得来呀。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你这个 Monday 准备去干嘛？就是这个 Long Weekend 有没有 plan 什么东西这样子的？有没有出播啊、出国啊，还是想说去哪里走走这样子？可是最近我发现哦，我有一些朋友啦，他们是出外婆就回家啦，有些是去怡保，有些是回 JB， 有些去马六甲这样子，哇，超塞车的。 真的吗？ 哦，最近啊，就这两天都蛮塞车的。 有可能我觉得大家都看开了人生了啦，就是旅行很重要， 就是先请假，先掰四百五就已经请了假， 但是回忆呢赚不回来了。 是OK， 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回家看看父母，陪他们吃个饭这样子吧。 Yay! 而我们也马上也要交班了，祝你有一个愉快的 long weekend 喽！星期一见，这里是 Beyond Chen， 勾选 Rising Hour 是由拉曼大学为你呈现，升学之路成就有我，五六月开放日等你来闯 ，Utah My Choice。